C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而家由邝思雅报道新闻。支持和反对国民教育科的团体在政府总部外集会先后结束。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说有6000人参加反国教集会。支持推行国民教育科的中港青年文化联合会表示，他们的集会有超过2000人参加。警方说截至晚上8点，参与反国教集会的市民有2400人，支持的就有580人。双方少部分支持者一度轻微推撞，又互相指骂，由警员分开。警方在上水新闻里拘捕一名涉嫌贩毒的男子，检获超过120000的毒品氯胺酮。九龙东毒总区特别职务队探员根据线报，昨晚8点多在新运里近新运路截查一名20岁男子，在他携带的一个袋入面发现一个信封，入面有四包以茶叶包装的怀疑毒品。警方在行动中检获大约一公斤的氯胺酮，市值大约126000元。这一名男子涉嫌贩毒被捕，并已经落案，今日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联邦调查局和纽约市警方捣破一项企图袭击联邦储备银行的阴谋，拘捕21岁疑犯纳菲斯，并以企图使用大杀伤力武器以及为阿尔盖达组织提供物质支援等多项罪名起诉。案情指，执法单位在三个月之前在互联网知道纳菲斯有意攻击曼哈顿下城的联邦储备银行大楼，派出卧底探员，宣称可以安排一架载有1000磅炸药的客货车，泊在世贸大楼原址对面一间酒店门前，再用手提电话引爆。执法人员在纳菲斯以为可以引爆炸弹的时候，当场将他拘捕。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一间设有酒吧的餐厅发生凶杀案，一男四女被杀之后，怀疑有人放火，企图毁灭证据。当地消防处是在凌晨1点多接获火警的报告，派人灌救超过半个钟扑灭火势之后，在火场入面发现5具尸体，但是警方初步调查之后发现各个死者身上有明显伤痕，相信火警发生之前已经被杀害，已经将遗体移送法医官确定死因。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天气干燥，朝早天气稍凉，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北风，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天气稍凉。而家嘅温度系23度，相对湿度62%，请注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呢一节新闻及天气报告完。 B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10月18日星期四嘅早上啊，时间嚟到上昼嘅8:03啊吓。咁今朝早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首先睇翻港岛区先吓。咁港岛告示打道过海咧，现时龙尾就过咗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排翻到怡东酒店噶。咁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啦吓，两边啊开始车多噶啦，管道口咁啊随时会间风咁马虎。咁啊，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去到呢个交易广场噶。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就西行道桥面啦。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去女童军总会。咁啊，睇埋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啦，龙尾就呢个油麻地停一场嘅。咁啊，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又点咧吓？已经啊排翻去呢个康庄道桥底噶啦吓，嗱嗱声走去新中啊，去到隔田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排翻去小沥源噶吓。系啦，今日系我哋 DBC 二播嘅第四日啦吓，啱啱去到一半啦，我哋有冇疲倦？讲真啦，我哋啲人手走下走下走剩1/3，甚至1/4噶咋，我哋剩翻个员工啊，喺公司一个人要做几份嘢噶，冇计啦，有咁多人撑我哋 DBC， 点可以唔落力啲啦，系嘛？你又想打嚟问一问呢个诉讼基金嘅捐款详情？有啊有啊，靓仔思豪一早喺出边等紧你电话打嚟噶啦，几多号啊？1872111。好多条线，一个人听啊吓，好揸紧车各位请紧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郑经寒的前因后果。 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我当然尊重司法独立，而这个法律公正的法律呢，其实我们当然要付出代价了。在法律学院呢，我曾经上过一堂，我教授讲过一个咁嘅笑话。他说在未有律师这个行业之前呢，律师都是一个最古老的行业来的。但当未有律师这个行业的时候呢，两个耕田佬去争一只牛，边个好打啊，边个有道理就攞咗只牛走。但有律师呢个行业之后呢，嗱，个教授真係好风趣。佢话审完之后呢，个律师拖咗只牛走，呢啲就叫做法律公正。 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 第一样嘢呢，其实专业人士经常就话我係专业人士，我呢就係为客户服务嘅。所以我是不需要你的理由啊、道理啊、正义啊，这个我是不需要看的。但有一样东西我想讲的，对专业人士。是专业人士往往是做 they always do the things right。有人请你打官司，你不理那里有大奸大恶团到正杀了100个人，我都是当他没罪，我去帮他辩护。这个就法律精神。就不理个正义的了。但他们往往忽略了一样东西，他们的良心是摆在一边的。当我们上班的时候，不懂得什么叫 do the right thing， 他不知道什么叫做做一些对的东西。这个世界有正义的。 郑经寒的前因后果。 DBC 大叔讲几句话，讲的话就是市民的心声。以为呢你有钱大晒，我人多过你，你不喜欢买晒啲米呢，我咪冇饭食。其实是真的。大叔不明白呢，现在社会呢在没有公义的情况之下呢，是有钱大晒。现在你要领回啲商场，你就连菠萝包都冇得卖。你啲市民已经买唔到米啦，呢个第一样嘢可以话俾你听。佢真係有钱都唔鍾意你买菠萝包就唔买菠萝包。係律师团啊，佢咪搵律师啊。使唔使搵律师团啊，哥。一打仗有咩出个团队咩，大佬。嗱，已经证明一样嘢呢，喺法律上面呢唔系平等嘅。而家我哋系处于劣势嘅。最紧要你有几多钱，你要打官司。30日嚟计呢，估计呢1000万或以上。 支持郑经翰何国辉诉讼基金，唔系一个注册慈善基金，捐款用作支援郑经翰何国辉诉讼费用。恒生银行户口号码280-441-940-001，入数只可以传真去28452730，注明支持郑经翰何国辉诉讼基金。 反对灭声，还声于民，争取 DBC 复播运动。由今日开始到星期五，上周10点到下周5点，香港市民 DBC 支持者可以嚟到数码港三期 DBC 广播中心落 D100 即买即播分类广告。由于缺乏资金，广告收益将会用作维持 DBC 基本营运费用，仲有少量 DBC 友情风褛同埋数码收音机发售。到星期六同埋星期日 ，DBC 直播室将会开放俾市民参观。反对灭声，还声于民，大家一齐支持，争取 DBC 复播运动。 扫墓人士记得要保持墓地清洁，避免蚊虫滋生，千祈唔好留低垃圾同任何器皿、空罐同化宝盆等。临走前仲要用沙泥将插香烛嘅窿填满，花樽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另外，亦应做好个人防蚊措施，穿着长袖衫裤，避免俾蚊咬亲。保持墓地卫生，避免蚊虫滋生。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个人意见。 贫穷对大部分香港人来讲都不陌生。香港是移民城市，我们的上一代因为1949年大陆变色、文革、反右等政治原因，由大陆逃离香港，拍手无闻，养活了一班儿女，创造了一番事业，都是在贫困之中走出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贫穷故事和回忆，但是从来没有像今日穷人那样那种艰难和绝望。因为今日的穷人少了选择，以前最穷的人住山边木屋，没有水、没有电、没有厕，稍好一点住板间房，做72家房客， 一家八口一张床，十家人用一个厨房厕所。宽裕啲，住间梗房，等廉租屋，等上楼。一份工唔够，可以做两份。主妇凑细路之余，可以穿胶花；老人家可以剪线头，全家都系劳动力。升上中学就已经可以帮人补习，做兼职；暑假可以做暑期工，平时夜晚可以做散工，进修做兼职。交通选择多样化，电车可以坐半价嘅三等，小轮可以选择留下半价，巴士分阶段收费。睇电影几种票价，前座、中座、后座，仲有楼上同超等，按消费能力始终有得拣。今日乜都一体化，百万年薪嘅主管同月薪一万嘅小职员都系坐地铁同票价，有钱佬同穷学生睇戏一样钱，消费选择少咗，赚钱机会就更少。以前穷则变，变则通，失业可以喺街边做小贩，今日失业就只可以攞综援。选择少，向上流动嘅机会就少。香港本来是一个奇妙的城市，因为乜都有得拣。今日衣食住行选择都越来越少，向上攀爬几乎冇路通行。依家连言论意见都开始单一化，冇咗选择，香港就只有死路一条。 今日是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被揭发劏房丑闻的第八十日。亦都是被踢爆酒后驾驶的第十四日，即使市民批评他诚信破产，陈茂波都仍然未肯引咎下台， 鞠躬道歉，坚持落台，因为他是最高官呢，我们要求是很高的，道德的标准要很高的，不能够成日都是速自失啊，推卸责任啊，其实他根本已经是酒后驾驶就已经唔啱啦，我喺每一个大股标志都成日都要挂住啲标语噶啦，佢同阿梁振英对着干，政府对着干，呢个下台噶啦。 陈茂波，究竟你几时先会引咎下台呢？ 本节目通过数码广播、 Now 571至577台、iTunes、 苹果爽报网页同 Apps， 以及互联网作多媒体全球直播。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政府和立法会协作得好，得分的不仅是政府一方，反之失分的亦都不仅是政府一方。 我现在不听我讲大话，你立即交代僭建。 如果行政长官要匿在我们议事规则后面，是不肯回答问题，他不肯向社会交代呢，这个应该受到立法会和社会的谴责。 吴克俭先生必须承担他的政治责任。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嘉宾立法会议员刘慧卿。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欢迎， 欢迎。 早晨，刘慧卿咧就第一次同我喺呢个直播室啊，即系我喺呢度开麦咧都几个月啦。 我都听你提咗我好多，啲人话俾我听啊。 咦咦， 佢话唔使听 都听到啊，真系咁都听到， 都有啲人听嘅。佢话咁又你唔使听啊，佢话 咁又唔得、啊。言论自由嘅香港咧，嗱我啊唔会揾粗口闹你嘅，刘慧卿。不过咧。我对你 都差唔多， 对民主党嘅批评咧，永远都系出于善意。当然咧，即系忠言就逆耳，可能对你哋嚟讲唔系咁好听。不过我希望你咧就真系能够，即系有时提下你个名咧，你都应该听下吓、啊，即系有则改之啦，系咪啊？即系作为。我谂啊，今日请你上嚟咧，当然系过门都系客啦，系吧？即系我又唔会， 兄姐永远都系我哋新闻工作者嘅系， 冇错啦， 前辈系嘛？ 我哋呢一排请上嚟嘅咧，都系撑 DBC 嘅人。 同埋即係呢個即係代表。咁啊阿劉慧卿當然呢，我哋好多人都話我細細個就睇阿劉慧卿播呢個 TVB 記者㗎啦，好靚女㗎咁。咁當然係啦，咁呢個即係嗱，水牛話你靚女呀，劉慧卿唔好唔聽呀，係咪好啦，嗱， 小心喎，呢個都可能帶有歧視㗎。 佢平時鬧我㗎啦。不過咁啦，即係真係過門都係下啊，劉慧卿，我哋 DBC 呢而家處於一個十分水深火熱。或者俾你時間，因為我知道你九點鐘要走啦， 希望之前啲，我唔係就喺樓會又賴我。 得咁就俾多時間你講下點樣睇我哋 DBC 咧。 唔係，我就覺得咧，就係呢個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咧，係一定係香港嘅核心價值。咁所以咧，即係你哋而家出咗呢件事咧，我相信好多人都覺得好遺憾啦嚇。咁頭先啊，林毓華都帶我去睇下你哋各方面嘅設施。 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㗎。係 咯，咁就你哋都知道立法會而家復分會啦嚇，即係選完之後就成立咗啲委員會。咁就我哋相關嘅事務委員會咧，都希望咧係盡快開會去處理，因為其實我相信即係時間都非常之急迫㗎，係咪？咁我哋希望委員會開會，即係咪開到會就指到cut呢？當然就未必啦。但係立法會呢，我相信係需要過問，亦都希望邀請所有相關嘅人士上嚟協助啲議員啦，同埋公眾更加去了解呢件事，睇下係咪好似當局講。其實昨日都有條書面問題問咗啦，咁當局又係講返個三幅被。咁但係係咪即係一個普通嘅商業嘅糾紛呢？政府係唔需要介入呢，亦话有其他甚至话政治嘅干预啊，各样嘢。咁如果系中联办，即系不过中联办嗰只魔爪咧，而家就无处不在噶啦。我哋民主党咧系绝对感受到佢哋开闸放狗呢几年嗰个嘅恶行噶啦，所以我哋系完全明白嘅。咁所以我哋希望喺立法会亦都会尽快去倾呢件事。咁就你哋话听日移师去政府总部移播系咪？ 五点钟啊，傍晚 系咯，希望亦都系即系引起更多市民的关注，我相信市民关注对于件事的处理亦都会有很正面的帮助的。 我想问一下那个委员会呢，现在主席就是毓民，其实即作为立法会的 毓民 才 有 来 我 们 直播室 的， 他有没有解释为什么会做主席的？ 我因为昨天本来早上早九点钟请他上来，但因为他说要预备，同埋他因为十一点要宣誓，咁啊去晏昼啊 Q 仔个节目。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啦，咁佢真系做咗主席啊！你知立法会里边咧，就真系好多时候啲错综复杂啊， 我相信都唔系复杂噶啦，啲票系啲十零票有咩咁复杂啫？ 系咁有时就系咁噶啦，立法会系咪即系飘来飘去系咪？即系我都即系投票嘅嘢咧，你系未开票咧，即系好似你。刘慧卿当年第一次做到财委会主席，我想你当年你记得啊，即是冇人会估到啊，当时我就同你监票添啊，知唔知啊，我最记得啊， 系 大家开心到你都冇可能相信你会做到财委会主席。 证明阿富呢年纪开始大啊，真係。 点知一做啊，只係做咗七年。是吧，即是为什么第二届你又继续一做，所以立法会的东西真的没得说。 不是这个是比较不同的，因为这个是所谓叫协调嘛，是大家谈过。咁而即係算啦，不過即係協調完咗，即係呢個故事亦都講協調，其實都係冇協調嘅，不過冇緊要啦。 我想講返毓民個委員會呢，個委員會即係話基本上我哋希望能夠開一個特別嘅即係委員會，即係盡快。但似乎毓民嘅態度，我昨日本來想問佢嘅，即係因為主席係有權即係要求局長，因為事態咁嚴重，你就唔使等嗰個即係上設嗰個委員會嘅時間啦嘛。 當然 係咪，咁你點睇呢？ 唔係，我哋同意㗎。其實我星期二嗰個選主席嗰陣時呢，我已經有封信擺咗喺台面㗎啦。我相信我都傳咗一份俾阿 Peter 你哋大家。 我哋有，我哋 有。咁當時都提出啦，即係話要开会啦，快啲去处理。咁当然有啲人都同意。咁但係因为黄毓民就唔喺度啦。咁所以就咁佢哋又支持埋郭佩凡呢、這个民建联嗰个做埋副主席，咁冚唪唥执都捞晒啦。咁郭佩凡坐喺度，咁郭佩凡就唔肯处理啦，就话要俾返主席。 咁所以就即係都好困難。嗯、即係調翻轉，如果阿莫乃光都講啦，即係初初諗住係同嗰邊傾咗，係莫乃光做主席噶嘛。如果莫乃光做主席，佢坐喺度，或者甚至莫乃光做咗副主席，佢主持個會，佢都會話處理噶啦。咁、嗯、但係咧，咁佢哋話啊，主席都唔喺度，不如等即係等佢宣誓咗，然後之後再問，然後睇下點。咁即係而家完全都冇任何顯示，咁、 嗯、 所以都唔知即係點，因為個主席呢其實阿富講得好啱㗎，因為主席係可以決定，除非、嗯、即係個委員會裏面大部分人都反對，咁主席話、哎、大家反對都係唔好做啦咁囉。 兄弟好咗你咁樣澄清，如果唔係我開始對阿富呢，雖然話做咗五屆嘅立法會員呢，我對佢嘅係對立法會嘅運作呢，我都有啲傳言，因為佢喺大氣電波度話俾我哋知呢、嗯、原來呢係佢係佢 阿富 就阿富话咧，佢话咧系即使系行政长官去到呢个立法会度，净系讲话，佢话唔答问题，但系咧议员可以求澄清，但系唔系，你系咪睇到曾玉成嗰个系决议？佢话旧阵时嘅主席都裁决我唔得噶。 嗱，呢个都可能系，即系有啲嘢要咁做，主席亦都裁决佢系你可以咁做，呢个系呢个都费事同佢拗啦。但系我哋琴日都提出，因为上个星期五嘅内务委员会开会嘅时候。我哋讨论，我已经讲，我喂，我话系咪可以叫佢讲完嘢答啲问题啊？ 系咯系咯， 呢个咧我哋嘅议事规则咧系冇话禁止嘅，所以当时内务委员会咧系喺无异议之下咧、嗯，大家同意就话去信俾行政长官，嗯、就叫佢礼拜三嚟嘅时候咧讲完嘢咧就答问题。咁、嗯、如果佢肯答咧？嗯议事规则有一条话唔准你答，唔系嘅。但系咧，如果所以点解话我话佢匿喺议事规则后边咧？佢选咗一条，嗱呢条咧就系答咗，讲完嘢就唔使答嘅。咁咪唔答咯。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点都系梁振英自己嘅责任。当然你话张玉成系咪？张玉成可以叫佢喂，你都答下啦。咁但系 可以问佢噶嘛吓？即系贵为特首，你怕乜嘢啫？你 咩所以咧？嗱，即系阿林伯，你即系虽然有少少质疑我，即系五届嘅立法会议员，当然我今日喺呢度有个六届嘅立法会议员坐喺度。 我都 记得，但系咧，唔系咁，因为咧，因为呢样点解我哋记得咧？因为大班成日话自己系堂堂一届立法会议员。咁佢又同我數，咁我又五屆，咁你又早我一屆嘅，咁你 95年，我91年， 你91年，同埋會啊，裏面嘅議事規則呢，當然係包羅萬有。劉永興講得啱，基本上你作為一個特首，就算你曾玉成問佢，我估啊，曾玉成都可能會叫人或者佢指示下，喂，你咁你會唔會有澄清？因為真係有澄清呢個環節噶嘛，可以，即係如果你有個聲明嘅，咁啲我哋過去我琴日都講啊，當年啊唐英年講呢個政改方案嘅時候，俾阿陳方安生都瞓到一面屁，咪揦住個聲明喺佢澄清嘅環節噴佢啫嘛。 唔係啊，副嗰個攞就唔係嗰個咧，就係講指定嘅官員。咁琴日啊，張玉成解釋咗指定官員咧，就唔係行政長官。嗱、但係即係點都好，即係其實議事規則咧係冇。唔准 是可以答， 系啦，即系如果佢话我讲完嘢，我答问题，完全冇问题啦。边度有人会呢条议事规则话唔准你答啫？ 你一方面就话要改善行政立法关系，系嘛？即系你讲嘢咪即系讲一套做一套咯。嗱，不过咁啦。即系嗱，佢听啊，系听佢之后，我哋再评论下啦。 得分点失分啊？ 唉，听啊 ，C Y 点样啦？唉， 嘅施政方针系做实事。重組政府架構亦都是為了改善施政，雖然現有架構未盡完善，但是再次推動重組方案將有可能重現上屆立法會拖拉的情況，虛耗時間和精力，所以我決定在短期內不再提出重組架構的建議，使得政府可以集中精力做好其他工作。政府和立法會協作得好，利民的政策措施可以及時和全面落實，得分的不僅是政府一方，反之失分的亦都不僅是政府一方。市民給政府的評價和給各位議員的評價不是零和，因為市民對政府和立法會有一致的期望。 唔系你喎，因为 CY 咁已经付咗数啦嘛，已经系 系咁啊，咁啊真系付咗数。不过咧，即系CY呢个人咧，你睇佢琴日所讲咧， 即系差唔多系代表中央吓、嗯啊、下达指令吓、啊，究竟我哋日后中央同埋地方你个香港，你唔好呢个吓、啊、闭关锁港啊！我哋要开发新界大东北，呢、這个就系上达指令，好似个指令咁。咁头先 我寻日睇电视嘅时候，觉得好唔舒服嗰、那个嗰、那个状态，就觉得哇呢、這个梁班主任定系梁老师喺度咧，向班同学喺度讲嘢。 唔系咁，所以嗱， 特别我见到嘅其实影影都。阿毛孟靜嘅時候，佢好不耐煩。我唔知兄姐當時你聽佢咁樣喺度訓話括喎，真係訓話嚟。 我幻想到啊劉慧卿嘅樣㗎啦，我幻想當時係點？ 咪大家梗係覺得佢好唔啱啦，真係好好離譜。 係，我覺得好離譜真係。 即係但係即係咪話我哋又走曬出去，全部唔聽？咁、可能即係好多嘢大家都要再讨论係咪以后下嚟亲都係走晒出去呢抑或点样搞。但係而家呢就即係官逼就民反啦、我相信呢即係因为呢个梁振英集团嗰个做法呢即係佢个集团当然包括立法会里面嗰啲亲共下、支持共同埋得到共产党支持嗰啲人嘅一齐嘅合作呢咁呢个呢就我相信就即係所以我都讲㗎啦即係越演越烈亦都係即係有啲话都系向市民宣战，咁咪大家接招咯。不过点都好，即系我哋都系希望系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啦。因为香港都系一个我希望系一个比较文明嘅城市啦。但系嗰个情况，我相信系会越整越差咯。咁你睇礼拜五咁啊，叶国谦又话要修改呢个财委会嘅规则啦。咁样喂，大佬啊，嗰班人都未坐， 一步一步踩埋嚟啊！ 阿刘兄坐低啊！ 我就正正想喺新闻前，我再问你一个好简单。简单，你回应一阵间，我哋都会详细倾。就系中联办呢一只嘅，你头先所讲嘅魔爪后边嘅影响力啦，即系呢个不其然咧，都我就好即系个心里边咧就好复杂嘅。刘伟兄，即系中联办咧，大家都知咧，你同佢嗰个嘅关系咧，同佢嘅所谓嘅工作上好，或者同中央与地区政府嗰个处理咧。即系政改咧，民主党就真系同中联办倾偈啦。呢、這个倾偈、呢、這个协议或者呢个谈判咧，历史自有公论。咁但系开到嚟呢一步啦，刘伟兴，你觉得民主党啊，而家几个立法会议员喺立法会嗱，我从来未讲过粗口噶吓，喺立法会里边，喺开咪我都未 讲到要想讲咁啊你啊， 我可开咪未？ 系 议会冇， 系 我都系以事论事，非暴力。啊！但我嘅立场咧，似乎同民主党咧喺呢个问题上有啲唔同。但系到而家咧，我又见到刘慧卿咧，又话宣战啦。咁究竟民主党嗱，你唔好俾人一个感觉咧，就口就好硬，但系做起上嚟嘅时候，有时俾人感觉，咦，系咪你都系好嘅妥协咗一部分咧？嗱，呢一个咧，嗱，唔系净系我想问，我相信好多市民以前支持过民主党都想问嘅。咁所以我就好平实咁样咧，就问下刘慧卿，希望阿刘慧卿可唔可以即系回应一下咧？ 你话系回应边样啊？ 即系你同中联办，以后竟你哋嘅关系，因为你曾经系有谈判噶嘛，系咪？ 嗱，我相信咧，其实我喺民主党嘅日子系比较浅嘅，但系我喺民主派里边咧，我一向嗰个立场咧，都系赞成咧，系大家要沟通嘅。你对往廿几年。我相信民主党就算港同盟都是赞成沟通的但是冇得沟通嘛就算而家都冇这个回乡证都冇啦。咁所以这个沟通的立场呢我而家唔会将佢抹咗去嘅。咁所以但是冇得沟通调返转老实讲就算当时嗰个方案如果05年抛出嚟啊我有理由相信05年已经过咗啦。因为大家觉得是行前一步是好嘅。所以当时我自己觉得嗰、那个系可以取可取，所以我就要，我冇谂其他任何嘢，好嘅我就代咗佢落去。但系咧，而家你话系咪再同佢沟通？一来就冇沟通添啦，系咪啊？咁但系沟通嘅立场咧，我系唔会否定。但系如果佢个人系咁即系咁差，大家成个社会都觉得，喂，我啲选民都话唔好再同佢沟通啊。当时好多人好赞成我哋噶，但系之后因为佢太过过分，做好多嘢，令到大家觉得佢其实咧已经唔想要一国两制噶啦，系要一国一制噶啦，甚至咧系对我哋民主党咧系开闸放狗啊，揾各方面嘅人咧系去咬我哋，去攻击我哋。咁嘅时候， 即系大家再会睇啦。 所以咧，嗱，刘慧卿，即系我嘅感觉咧，即系你成日用开闸放狗咧，咁咧阵间新闻之后我哋倾咧，即系当年你咁样同中联办倾，会唔会即系信错人入错去咧？咁即系呢一个咧，就是、我哋一阵想可以继续倾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有蔡经文报道新闻。共同社报道，继寻日日本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之后，日本政府两名内阁成员国土交通相羽田雄一郎以及邮政改革担当相下地干郎咧，今日会到供奉二战甲级战犯嘅靖国神社参拜。安倍晋三咧喺2006至2007年在任首相时，考虑到中韩对靖国神社态度而冇参拜，但曾经表示咧感到遗憾。被问及如果再次出任首相，会否继续参拜，佢就话要酌情考虑。英国政府向国会提交最新的香港半年报告书，内容包括三月香港选出新任特首梁振英，提到香港传媒关注梁振英和唐英年两名参选人住所涉嫌僭建事件。报道亦提及上届立法会议员以拉布方式阻止政府重组架构建议通过。报告亦都关注有关新闻自由日益恶化的问题。报告书总结一国两制暂时运作良好，中英联合声明承诺的权利和自由亦得到尊重。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一间设有酒吧的餐厅发生凶杀案，一男四女被杀，怀疑有人放火企图毁灭证据。当地消防是在凌晨一点几接获火警报告，派人灌救超过半小时扑灭火种，于是稍后时间在火场入面发现五具尸体，但警方初步调查后发现各死者身上有明显伤痕，死因有可疑。翻嚟本港，支持及反对国民教育科的团体在政府总部外先后集会结束。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话有6000人参加反国教集会，支持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中港青年文化联会就表示他们的集会有超过2000人参与。警方就话截至昨晚8点，参与反国教集会市民总共有2400人，支持的大约有580人。转睇体育消息，世界杯外围赛 H 组，英格兰同波兰1-1打成平手。咁作客英格兰开赛31分钟由朗尼接应谢拉特开出角球先开纪录，波兰其后以头槌攀平一球。咁英格兰目前喺小组以4战2胜2和8分暂时排喺榜首，领先第二位黑山1分。转睇下天气。预测本港地区今日多云，天气干燥，朝早天气稍凉，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同干燥，朝早天气稍凉，请注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60%。好啦，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8点33分，咁啊呢分钟啊，继续又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首先睇翻港岛区先。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咧，现时龙尾就新鸿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吓，去到呢个维园落桥位噶。咁啊，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两边车都管道口，咁啊，大家要间风噶啦吓。西区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车龙开始嚟噶啦，去到上环消防局。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油站啊，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去女童军总会。咁啊，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方向去到油麻地停一场嘅。咁啊，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啦，上桥位亦都开始车多噶吓。新界区嘅狮隧出九龙现时咧就去到呢个新田围村啊。另外打到新隧道出翻九龙排翻去石门汇旋处啊。系啦，新一届嘅立法会琴日正式开学啦吓。我哋 DBC 嘅去向啊，都要靠啊兴姐啊、郁文兴啊，你哋帮下手开声先得噶啦。系啊，郁文兴啊，琴日下昼上过嚟撑我哋噶吓，多谢你先啊吓。你知啦，佢哋嗰班官员啊，开口埋口就话我哋系 DBC 咧，系股东嘅事，唔关公众利益嘅事。大佬啊，即系佢掹咗我哋嘅插苏，冇电俾我哋啊，就话我哋嘅冇收音机有问题，咁点得啫系嘛？嗱，呢啲思想啊，真系有歪噶吓，系简称 CY 啦吓。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B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B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义播云天七日晴，感谢海外听众一直以来对 DBC 的支持。 DBC 三台数码大千台今个星期每日晚上七点，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七点开始重播 DBC 一台当日全部节目，反对灭声，还声于民，一起争取 DBC 复播运动。郑经涵的前因后果，义播冇犯法。 义播会否对电台股东和董事构成法律责任？义播的用意就是我们这一班的节目主持人因为知道现在你这一班不肯定期注资，令到资不抵债，不够钱出粮，我们为求个牌照继续服务市民，继续发声，我们是义务开咪。这样的话对股东董事构成乜嘢嘅额外法律责任呢？根本就係觉得你哋而家个开台到而家呢都係喺度乱讲嘢，讲啲我唔啱听嘅嘢，於是乎我咪嚟清你盘，我哋咪收你管接你管。 根据东方日报嘅报道，就係会搵律师团呢去阻止我哋移播。其实我係一个资深嘅电台节目主持人，亦都係 DBC 嘅创办人，亦都係管理人，亦都可以话係一个专家。入嚟电台讲嘢人唔係一定係员工嚟，好多都系节目主持人咧，好多系以日薪计嘅，又有唔收钱嘅，仲有大把。我有个老友记啊，为咗宣传自己啊，走去商业电台啊，俾钱讲赛车，讲咗六个礼拜。嗱，如果唔识做电台嗰啲人咧，唔该你留翻俾专业人士去管啦。我哋就系做电台嘅专业人士。 郑经涵的前因后果， 郑家富从来都唔系 DBC 嘅员工，大佬人系律师，你请佢走嚟做咩？做DJ啊？我当日喺商台做，我都唔系员工嚟噶，我系一个叫 content provider， 一个叫节目提供人。林毓华从来做咗十几年电台，几时帮电台打过工嘅啫？佢有冇打过一日电台工啊？你 冇， 所以你唔识做电台的人就唔好喺度狗噏。电台从来开声嘅人，大部分啊都唔系雇员嚟嘅，至于啊俾唔俾钱？呢、這个就冇关系。如果你俾好多钱一个人去做节目，系一个员工，佢一样可以违反港管条例。唔系话冇俾钱嗰个咧就会违反，有俾钱我唔违反。我哋复信俾港管局咧，我就想问佢嘅，港管条例有第几条规定做节目啲人要有钱收噶？冇，对唔住，系冇啊。如果我真系要收钱嘅咧，我话俾你听咧就好贵。但我喺 DBC 做咗咁耐，开咗咪咁耐咧，就斗领都未收过。你个社会已经冇公义噶嘛？你明唔明？呢个社会咪一啲滥竽充数、不知所谓嘅人，你唔识做。电台，你连听收音机都唔听嘅，喂，嗰啲公公婆婆打电话嚟，佢话俾大家听，佢哋点解需要 DBC？ 你啲人有冇听嘅啫？你哋啲人有冇听嘅？有冇听下我哋听众嘅声音啊？ 支持郑经翰何国辉诉讼基金，唔系一个注册慈善基金，捐款用作支援郑经翰何国辉诉讼费用。恒生银行户口号码28044194001，入数只可以传真去28452730，注明支持郑经翰何国辉诉讼基金。 更不了的声音，公民广播政总抗命 DBC 二播云天最后一战，10月19号星期五下午5点政府总部集会，我哋 DBC 全体上下喺政总公民广场等你嚟，到时见。 DBC 现场直播，反对灭声，还声于民，争取 DBC 复播运动。 我都想啲客仔长命百岁，其实我好关心啲消费者，所以生产咗唔同口味、唔同包装俾佢哋拣。我知道吸烟危害健康噶，我喺个烟包度警告咗佢哋噶啦。烟仔我梗系唔食啦，更加唔会俾啲仔女食。 香港吸烟人士每年花80亿，戒烟热线1833183。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政府和立法会协作得好，得分的不仅是政府一方，反之失分的亦都不仅是政府一方。 我现在不听他讲大话， 你立即交代僭建。 如果行政长官要躲在我们议事规则后面，是不肯回答问题， 佢唔肯向社会交代咧，呢、這个应该受到立法会同埋社会嘅谴责。 吴克俭先生必须承担佢政治责任。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嘉宾立法会议员刘慧卿。 八点四十分啊，富，我哋争取时间啦，因为卿姐要赶住翻立法会开会噶吓， 或者唔够呢个即系啊人数开会啊， 留咗 赖 晒 D B C， 含佢不义咧，D B C 有多条罪。不过咁啊，嗱，即系堂堂六届立法会议员，兼且有训诫卿称号嘅刘慧卿，今日喺我哋直播室。嗱，阿刘慧卿啊，而家咧，我哋 DBC 咧，大家都知啊，即系你可以讲下，即系我相信 DBC 咧受到中联办呢、這个即系黑手喺后边咧嚟去令到我哋吓、永无宁日。你而家点样去睇政治嘅形势吓、即系喺言论嘅自由空间，喺议会咧，似乎你哋咧。即系好多议事规则又俾人哋喺度啊！即系一次又一次咁样去缩窄。究竟民主党点样行未来呢四年喺立法会代表人民、代表你哋嘅选民嘅路，系争取真正嘅民主咧？你哋点样做咧？净系因为有啲人已经问啦，喂，你咪净系闹几句？系啊，你口系好强硬，但系做起上嚟，今日即系应该点样去做嚟去令到你哋系觉得达到？我哋人民想你做嘅目标咧， 而家咧就大家都喺党内咧系讨论紧嘅，即系话嗰个路线啊，点样啊，要抗争要几激烈啊，咁而喺年尾咧，亦都会开呢个周年嘅党大会啦，咁亦都会选出新嘅中委啦，包括主席、副主席啦，咁我相信呢几个来呢几个月啦，咁亦都系听下大家意见啦。咁民主党系希望做，即系我自己而家代主席，即系因为何俊仁就因为选举就输咗两席啦、本来我哋八席变翻六席， 请辞咗 系啦。咁所以我代住，咁大家都系喺呢个阶段喺度谂紧。咁就我自己咧，都系会希望咧系用一个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嘅方法。咁但係亦都有选民同我讲呢，就话喂，佢话你唉廿年咁成日喺立法会开会啊，咁勤力睇晒佢啲文件，问佢啲问题，佢话我觉得都唔係好有用啦，佢话你不如唔好咁做啦，即係因为呢个政府呢係冇信用嘅，你即係好严肃对待佢呢，其实你即係自己搵自己笨嘅啫，你都系去街头抗争多啲啦，但係就算叫我哋去抗争，嗰啲市民呢佢唔系想我哋用暴力用粗口嘅。不过佢就觉得即系议会咧，因为就俾呢班保皇党同埋佢嗰啲爪牙咧系操控晒咧，系好麻烦。咁所以我哋都要喺你话，好似琴日我上前日定上 now 嗰度啊，佢哋讲话喂，而家喺面书嗰度讲话叫你哋总辞，喂都未坐低啊总辞。咁所以我觉得出边声音系会好 响亮，玩得尽啲系嘛？ 系咁，但系即系民主党都会去倾。咁就我相信系即系回应阿富嗰度咧，阿富你啲意见大家一定会听啦。 真系好啊！嗱，头先我就系想回应，因为你一坐低咧，你一坐低咧，你第一样嘢同我讲，梗系有人听我闹你啊，话你刘伟啊，多啲人话唔使听噶啦，咁我听咗好耐，咁你头先最重要嗰六句啊，听下你哋意见，咁我话咦，咁你一开始又唔听我意见，咁 所以咧，人叫阿富嗱，你自己好似你都系演绎，你都系讲乜啱，即系啲人话阿富成日喺电台闹你，佢话你唔使听，我就讲咗嗰样。咁我而家话乜嘢都听，阿富啊，我而家坐到喺度添啊，咁会唔听啊？ 唔系，所以咧嗱， 你大班小班我都听噶。 阿刘伟卿咁啦，即系民主党其实真系香港仍然就算系闹民主党嘅人咧，都系爱之深责之切。 系佢哋好多话痛心啊。 因为毕竟咧，民主党喺呢个香港系即系民主嘅路程上边咧，大家系有眼睇你哋咁多年，但系咧近呢几年确实。是有好多方向工作的一个嘅，即系譬如同中联办的会谈咧，我哋系好唔开心嘅。咁嗱，有两个网民啦，你可以回应一下啦。嗱，佢就话咧，你因为话对手过分，即系话中联办啊，佢又觉得几好笑，因为同对手 吓、啊、打咗咁多年交道， 包括啲建制派议员， 当然系啦， 同埋 佢啲爪牙， 中联办啊。但系如果你咁多年嘅交道都唔了解对手系咩人，究竟系自己呃自己啊，定系想呃市民？嗱，另外一个咧就系训街兄俾我嘅感觉系民主党被中共用完即弃发烂渣。嗱，呢两个嘅即系网民咧，嗱佢冇粗口噶，佢都唔系好暴力噶。即系佢真系好平民化咁讲咗佢心底嘅说话，当然有啲说话俾人批评系唔开心的，即系刘兄，我系好明嘅。作为一个从政者，即系当然系俾人批评梗系唔开心啦。咁但系咧，有时如果咁多啲批评咧，系差唔多咁样嘅调子咧，系唔系都要谂下点样去回应，点样去再即系去调教你哋嗰个嘅立场啊，同埋做事嘅方法。你成日强调就系街头，我哋唔会讲粗口，我哋唔系暴力。喂，街头都可以系好平静、好理性，例如0371一样。嗱、 嗯， 我同你上个无数街头， 最近你班学生歌好啊，学民之声真系吓， 系嘛？所以重返街头咧，同民间社会嘅结合咧，我相信是未来必要走的路。如果民主党不是这样的话，只会跟这个民间社会和人民是走越来越远。刘伟卿， 我呢觉得呢政改这十席呢，我觉得是啱的。时光倒流呢，我会继续投支持票的。我就是那一铺啱，我就袋了他落袋。即系有啲人之后加入民主党，人哋问佢点解加入啊？ 嗯、 我觉得你做得啱咯，即系好似有人争你钱，佢争你10万蚊，佢诶我还2000蚊俾你，我梗唔要啦。啊，你还1万，点解唔代咗佢先啊？但系之后有啲咩嘢，我从来冇任何幻想喎。啊，共产党点样对我哋？吓、啊，对香港或者对佢自己吓嘅、啊、同胞啦吓、啊，中国嘅人民，大家都知噶。我亦都系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副主席。所以我哋完全明白嘅，唔系话俾边个呃咗，一啲都冇呃吓。但系如果有嘢值得代嘅，好多市民当时亦都好赞成，我哋代咗。我哋而家检讨紧，其中有一样嘢咧，系当时讲话唔好同人拗啊，人哋闹你，你清者自清啊嘛，吓、啊，即系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啊，又话唔好自己分裂个阵营啊，唉。真系错到咧，真系错到不得了，即系所以咧，真系唔会。 即系你而家觉得当时应该吓、啊，你走埋去啲建制派支持者挥手俾人哋闹咧，你应该走出嚟闹翻佢哋。我挥手唔得啊，我有自由啊，你冇啊，你好笑笑口咁喺度挥手。 系啊，我而家都会噶。 啊嗱，即系刘伟兴。 不过我谂 即 系 你当然有呢个自由啦，唔系你当然有呢个自由，刘伟兴。我今天我都冇时间同你再详细辩论个政改方案。如果你讲话2005年，如果呢个系2005年当时爆嚟，我同你讲，当时嘅民主党肯定唔会支持。即系你唔好同我拗，你唔系民主党嗰阵时。所以我觉得你如果话呢一个方案摆05年嘅民主党，当时李柱铭做主席， 我摆民主党 啊，唔系啊， 零五年会通过啫，傅你唔同意嘅意见咯。 对唔住，2005年民主党系好多票喺立法会嘅，民主党唔支持点通过啊？系咪啊？所以咧，刘伟卿，我唔想同你嗌交，真系，我系兴啫，我系燥，但系你讲啲嘢咧，我不能接受，即系我希望你咧系能够真系真，我到呢一刻啊，对唔住。我仲未感觉到民主党系黑，即系好诚意地，你继续不断咁讲话有嘢代咗先，有嘢代咗先，你咪中咗对方嘅计咯。你而家人哋都眼尾都唔睄下你，你代完，嘿，咪当你傻噶咯。代完你而家言论自由又搞你，议会嘅议事规则又搞你，全部啊一路一路渗下入嚟。你跟住功能界别，你够唔够胆讲刘慧卿？跟住落嚟嘅政改功能界别会唔会取消啊？梗係唔会啦，我同你今天赌几大都得啊。你点睇啊？因为你已经有个5个人，佢超级区议会几廿万人选出嚟，跟住35个功能界别千秋万世啦，刘慧卿。你话俾我听，你点样喺05、04、05，如果佢又将06嘅方案攞上嚟嘅时候，你哋民主党应该点做啦？如果佢冇取消功能界别，你哋会点做啊？ 我哋梗系个党会倾啦， 成日都话党会倾。我而家问你个人啊，你堂堂六届立法会议员大佬，当年同点解成日都话我会倾，我会倾？ 喂， 点倾先？ 觉得个党唔使倾一个一句啊？ 你个人有意见噶嘛？你会唔会？你觉得点激先？你成日话佢哋啊放狗呢个咬人啦，对手咁强啦，你成日就我坐喺度倾啦咁。即系你要俾人一个印象系会真系企喺市民一边，要为2016双普选争取啊嘛！我哋由08普选，当时你拍台话冇2012双普选，吓、啊、拍台闹到咧冇得倾。咁你而家咁样话，我继续倾啦咁，点得噶刘慧卿？嗱、啊，对唔住啊， 嗱 你 即 系 嗱你咁样讲法，你全部讲晒，真系咧，你话我上嚟呢个节目为咩咧？阿林毓华你都知道啦吓， 唔系 全部佢讲晒嘅， 唔系一定有空间 拍埋台添，我觉得真系唔系几好啦。 对唔住， 我头先已经 讲 咗，我话民主党系大家自己喺度倾紧，喺度检讨紧。你又拍台话点，即系唔使检讨嘅。我刘慧卿嘢出嚟讲晒，民主党就系咁噶啦。即系我觉得，即系公又系你赢，字又系你赢，你呢啲伎俩咧系好叻嘅。 点样公赢我赢，自由我赢啫？你头先讲我哋有互动噶嘛？ 我咪就系话个民主党而家自己检讨紧， 我想问你嘅意见啊嘛，我想问你意见，但系你一路都系讲紧就系话我哋会倾，我哋跟住成日就系讲，如果2005年八，你就系呢句辣着我就对唔住刘兄。 系我讲咗好多次，咪辣着你，咪辣着你咯，关我乜事啫？ 2005年， 咁都系我嘅睇法啫嘛。 呢个就系刘慧卿噶啦， 梗系我啦。 会唔会系咁样咧？系咪兄姐喺度讲第一样嘢俾我哋知咧？ 刘慧卿，2005年你未系民主党，但系你讲埋2005年摆上嚟，竟然可以过到呢一句咧，你系唔尊重立法会我哋喺民主当时嘅立场啊？你根本你不配做民主党嘅而家代副主代主席啦。民主党喺呢个而家因为香港嘅形势系民主嘅桥头堡，搞到今时今日，你仲有咁嘅面孔，对唔住啦，真系 客观啲。你今天唔系民主党嘅党员，你冇资格。 对唔住啊，林伯， 佢系唔系做副主席？ 我当时2005年系、 啊， 喂，我系香港普通嘅市民，我唔可以话阿林伯、 啊。 所以大班有时叫你收声嘅， 唔紧要啊。 即系我希望 都有唔同意见噶， 我哋听下啲市民意见啦。 即系我觉得呢个节目咧，喂，我无谓参加呢啲节目，我觉得系好冇意思啦。我以为阿林毓华话 系 大家可以 倾， 原来系搞成系咁，你哋自己讲啦。我真系冇咩兴趣啦。原来上嚟就系俾人嗱，你就一数翻佢讲咗几多分钟吓，咁样去做节目，呢啲叫做有言论自由早唞啦。我觉得完全真系好混账。 我自己觉得呢，我是已经讲了、 嗯、 阿林伯，我是讲了我自己的睇法，但他讲完他这个睇法呢，我其实不是讲了很久的、 嗯、 我讲了大概都是两三分钟回应他的点，是吧？那么确实真是他是这样的嘛、嗯、你不肯回应的，你没得回应的，你就这样走了去，那就算了、 嗯、 即是我自己，我开头我都是，即是我先小人后君子，我都讲了我一定会批评你、 嗯、 你不能够接受批评的，对一个主持问题，好像梁振英被一个有线闹完之后掹咪掹真掹咪走一样，有什么分别啫？喂，你现在是立法会议员来的，不受批评的。 嗯， 你因为你讲紧嗰个方案，话竟然话05年立法民主党会接手，有冇搞错？我真系火都嚟埋啦！嗱、 嗯， 对唔住各位听众，如果我有啲乜嘢冒犯大家，如果你支持刘慧卿，你觉得郑家富系闹得好错嘅，我向你道歉。但系对唔住，郑家富就系 诶，我觉得阿富可以闹，可以有观点，但系咧有度唔好咧，你真系冇俾阿兄姐 喂 讲 完，我咪俾佢讲啦。但系佢讲嘅时候话，喂你又拍台又剩，你都冇言论啫。嗰阵时50分嘅咋、 啊， 我准备就系讲完，我就俾佢讲晒。 啊，喂，讲拍台我都唔中意嘅啫。我记得喺个试播嘅时候，我都对我嘅其中一个拍档咧讲，喂。大佬，你系拍咗想闹对方啊嘛？今日好彩啦， 唔系啊， 有呢、這个有 演绎咧，佢当时系喺立法会拍台闹，冇2012双普选，冇、 嗯、 得倾。 嗯， 你明白吗？ 嗯， 我想俾佢感觉到呢一种嘅震撼。当时你系俾人感觉，而家系完全反过嚟啊！ 嗯， 你明唔明啊，林伯？ 嗯， 即系我希望大家，我唔系唔俾佢讲嘅，我讲嘅就系讲咗两三分钟，不过系唔中意咁拍台，唔中意将呢样嘢摆翻嚟出嚟闹佢啫嘛。喂，咁样你就话我讲晒，对唔住。如果我头先一路讲讲到尾，唔俾佢讲就话啫。你讲到五十分，我跟住谂住十分钟俾佢讲噶啦。佢跟住就根本就冇得同我讲，佢根本觉得唔想同我咁样回应，佢冇得回应，咁就走咗去。大家做个判断咯，我都讲。我是这样的，对不住大家，即是我呢有时一些火呢是来自我真心内部出来，我不是真的挖苦他，我不想令他难做，但是我是很痛心啊，你明白吧。 讲了啦，我都讲很痛心，很、okay? 多很多支持民主党人都是有这样的感觉。 我不是被他讲晒的，五十分想着我再不再讲的啦。不过是他撩起那样东西，不停地说零年了民主党 会收货，不搞错啊。好啦，李生早晨， 李生早晨，诶、哎，未接到， 系、 哎、 喂，林伯， 系 小伯，冇咁薄，喂，其实咧，今日维兴咧纡尊降贵，佢谂住你咧就好似同埋梁振英咁啊，成日听佢支笛，你哋唔使同佢 react 嘅，喂。我想咁讲啊，阿小班系最有资格 comment 民主党嘅。 系佢系以前系党员啊嘛， 系我同你谂法都冇资格啦。 明白， 系最有资格嘅。有样嘢叫做爱之得六支持啊。可能我同你唔系当事人，你唔明白嗰个处境啊。我哋只不过系一个 supporter， 我哋都有感同身受啊。 系 啊，我之前就打话佢走咗啦，而家系咪啊？ 走咗啦， 其实我想问佢啊。我想问佢啊，对于而家啊，佢自己做唔到呢个财委会主席啦，系咪啊？因为早飞数唔到啊，而家当日佢哋自己成个屯门啊，成个新界西啊，两公婆揽住揽炒啊，我睇下佢有睇法啊，夹硬输咗几张飞去啊，到今日为止，所有嘅委员会全部得翻啲豆头配准咧，我嚟照下镜嗰啲啊，佢自己有冇睇法啊？ 不过佢哋选举策略上系分票，系即系分咗两个竞选嘅系名单系错咗噶啦，好明显。 根本上就当日开始佢哋个 set up 已经令到今日个回收啦。今日成个嗰个游戏系规则，嗰、那个球证又系佢哋班人，乜鬼都系佢哋班人，系咪啊？ 唔系李生啊，即系我想强调咧，作为一个主持人咧、去批评一个。即系嚟嘅嘉宾咧，我唔系第一个。不过当然咧，我可能我种呢种批评啊，正中咗佢心里边最妖中佢个点。佢如果讲话我唔俾佢讲咧，阿林伯你都应该持平啲啦。喂，边你同阿大班访问人嘅时候，未试过一轮嘴讲几分钟，然后俾人哋讲咩？系咪？即系我都系咁，我讲几分钟，然后俾个回应啫嘛，佢唔回应就话：哎呀，你哋咁样啲主持咁唔公道咩？喂，主持就要嚟到我哋要擦你鞋，就系、是、要话你叻噶啦。你梗系话你作为立法会议员，你有做错嘢嘅话，你要俾我批评，你就要有个胸襟，你上得嚟就有冇胸襟？对唔住咯，你冇咁嘅胸襟就。陈小姐，早晨。 喂， 早晨，早晨。 梁生。 系，我系林伯，你好， 阿林伯，系点啊？ 其实咧，我今次知道轩姐上嚟咧，我都好想话俾佢听咧。经过琴日嘅议会啊， 系， 应该咧就以大局为重啦。 即系点啊？ 唔好放下面子啦，真系。 哦 ，OK。 系啦，因为应该你哋咧同嗰啲咩同啲泛民啊，全部都要坐低啦。你哋团结咧冇噶啦。是不是啊、你看看那个形势几凶恶，他们好像揸住樽杀虫水一样。 冇啊，佢系而家系以此佢嘅系票多嘅，咪全部啊霸晒位咯。 总而之，你哋所有以后咧冇往日的日子噶啦。你哋一有啲乜嘢提出嚟咧，佢就杀尽你哋。唔会再俾你哋有一线生机噶啦。肯定噶啦。这个就是往后的日子，而且梁振英的人呢是很小气，他的样子很奸。 你觉得他昨天讲的似不似校长似不似老师的训话，对这些立法会议员我觉得就很不尊重了，真的。作为一个电视机面前的观众我觉得都很不舒服。真的。 也都不是讲他未来的计划的。也都不是讲他过往做了些事的。 佢系直头话俾你听，我将会点做，冇妥协噶啦。你哋唔系咁样做咧，佢就攞啲筹码出嚟，攞人民嚟做筹码。你斩累咗佢哋嘅咋？ 佢而家都系攞啲老人家嗰个系生活津贴嚟要挟啲议员噶啦，我又唔会咧系唔会系放宽噶，我又一定咧系要硬闯噶啦吓。 所以原本咧，啱啱阿费班咧就赶走咗佢啦。 我都唔住， 唔系佢自己走 嘅，赶走佢噶。 女人啊比较小气，真系女人比较小气嘅。你挖佢创办咧，佢真系唔受唔住噶。我亦都睇住佢个样开始变噶啦。 唔系你上得嚟我个节目咧，你预咗系俾我咁样激烈问你噶啦，系咪陈小姐？而且 咧， 我已经开始，我都 其实咧，如果接咗我嘅电话先就好咯。 哦，得噶啦。 因为咧，我就想原来 好啦，多谢你。新闻之后继续倾。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有蔡敬文报道新闻。城市电讯主席王维基在一个电台节目中批评政府审批免费电视牌照已经超过1000日，至今仍未批出牌照，亦没有交代拖延的理由，并不合理，认为免费电视节目亦是民生事项，希望政府尽快发牌。王维基说有会见过政界人士，所收到有关发牌免费电视牌照的讯息都是理解为什么政府态度转变，认为政府做事速度慢，但是不知道背后原因。支持及反对国民教育科团体在政府总部外集会先后结束，民间反对国教科大联盟说有6000人参与，警方就说截至晚上8点参与反国教集会人士有2400人，支持的有580人。英国政府向国会提交最新的香港半年报告书，内容包括在3月香港选出新任行政长官梁振英，提到香港传媒关注梁振英和唐英年两名参选人住所涉嫌僭建的事件。报道亦都提及上届立法会议员以拉布方式阻止政府重组架构建议通过。报告亦都关注到有关新闻自由日益恶化的问题。报告总结一国两制在香港运作良好，中英联合声明承诺的权利和自由亦得到尊重。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据美国消息人士说，白宫下令进行的保安检讨显示并没有明确证据证明中国电讯设备供应商华为帮中国进行间谍活动，华为表示对结果并不感到意外。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在上星期发表报告，要求阻止华为和中兴公司在美国进行并购，指出有关公司并没有清楚交代和中国政府的关系。共同社报道，继昨日日本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之后，日本政府两名内阁成员国土交通上与田宏一郎以及邮政改革担当上下地干郎今日到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参拜。安倍晋三在06至07年出任日本首相时，考虑到中韩对靖国神社态度而没有参拜，但曾经表示感到遗憾。转睇天气预测，本港今日多云，天气干燥，朝早天气稍凉，下周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7度，吹和缓东北风，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天气稍凉，请注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的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63%。这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03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首先睇翻港岛区先啊，咁港岛告示打到过咧，现时龙尾系演艺学院嗰边噶吓。另外隔篱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就排翻去税务大楼嘅。咁啊，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继续塞住喺维园落桥位。咁啊，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唔使讲啦。翻工繁忙时间，两边继续要间风啊吓。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去到

速离险境至醒目。 本节目通过数码广播 Now 571至577台 iTune 苹果爽报网页和 Apps 以及互联网作多媒体全球直播。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政府和立法会協作得好，得分的不仅是政府一方，反之失分的亦都不仅是政府一方。 我现在不听他讲大话， 你立即交代僭建。 如果行政长官要躲在我们议事规则后面，是不肯回答问题，他不肯向社会交代，这个应该受到立法会和社会的谴责。 吴克俭先生必须承担他的政治责任。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嘉宾立法会议员梁国雄。 今日一篇社论咧，系嚟自《信报财经新闻》嘅题目，就系话议会政治不离民心信任，认同施政之本。嗱，立法会琴日举行嘅第一次正式会议，行政长官梁振英喺会上边叙述咗佢嘅施政理念，并且承诺短期内亦都系唔会推出政府嘅重组架构方案，避免重组上届立法会拖拉嘅情况出现，力图维系行政与立法之间嘅合作关系噶。但系议会政治咧，从来都是离不开民心，只是有取得市民的政治信任，政策才会得到认同，才是施政之本的。例如何改善行政与立法之间的关系，令到双方良性互动，已经是成为梁振英政府有效管治的关键了。很明显，国民教育这场洗脑风波不仅是触动到一国两制的社会运行基础，亦都冲击到维护香港核心价值的群体神经的，并且深深破坏了政府与市民的关系，社会内部的合作凝聚力亦都是因为这样而四分五裂的。再从议会构成的角度里面看，今届立法会泛民是有27席的，保住了议会中关键少数的否决权，但是在日前举行的18个事务委员会正副主席的出选角逐当中，建制派都尽攞压倒性的数目，不留余地的。表面上就是令到政府施政有机会得到更加大的支持，但是看深一层，后果恐怕会令到建制派和泛民之间的不同政策主张引发的竞争和潜在冲击是较上届更加尖锐的。在议会规则的制约底下，少数派会不会通过更加偏锋的手段来到发挥监察政府的职能，并且体现政策主张呢？结果也是无可避免影响到政府与立法会之间的关系的。以目前的形势来看，梁振英政府已经是将处理房屋的问题作为重建政府与市民关系的施政重点。昨天率先透露，政府近期是会适时推出稳定楼价的措施，但是归根究底，怎样去改行政与立法之间的关系，通过重建民望民信来到支持政府的施政权力强度，能够在议会中得到有效的发挥，不单只是影响了香港的政治秩序的稳定性，亦都是特区政府今后可不可以有效施政的关键的。至于另外一篇社论，就是来自苹果日报的，题目就是说梁振英要将香港带进死胡同。一早已经预期特首梁振英在新一届的立法会第一次发言是不会涉及什么实质的政策建议，只是没有想到他居然借机会是否定几十年来行之有效的管治方针，亦都是没有想到他会乘机教训议员和市民什么叫做高度自治。或者梁振英一直都只是在政治圈打滚，专业亦都局限在地产测量方面，对于宏观经济亦都没有多少认识，对于历届政府的公共财政政策以及理财哲学亦都不是了解得那么多，以致对积极不干预的政策作出这样的失实和无理的攻击。可以是说，积极不干预的精要在于政府是不做什么而不是做什么的。梁振英偏偏在这些具体政策，例如是开拓工业里面，是找积极不干预的痕迹，那实在是捉错用神，亦都反映出他的无知的。 但另外，梁振英始终是不明白中港矛盾为什么是不断升温。他认为自己采取措施限制双非孕妇来港产子、打击水货客以及暂停深圳非户籍的居民1000多行等等的安排，是已经成功捍卫香港的高度自治，亦都足以显示他自己敢于处理中港之间的棘手问题。但是市民之所以对于中港融合有这样的忧虑同埋反感，并不单只是具体的政策的失误，亦都唔单止系因为内地嘅人流同埋金钱流不断上升，而系因为对于梁振英嘅不信任，而系因为梁振英容让中联办高调插手香港事务。当市民见到佢当选后第一时间去到中联办借票，当市民见到中联办点样操控特首以及立法会选举，当市民见到中联办官员认同太上皇嘅时候，大家都禁不住担心香港将会失去高度自治嘅地位。大家都禁不住担心中联办以及北京当局正在加速将香港变成另一个中国城市。若果梁振英唔能够了解市民呢份深层次嘅忧虑，继续大搞中港加快融合嘅话，市民嘅反感同埋反弹只会越嚟越大。 某捻完咗之后啊，已经好后悔啦。 早晨，长毛嘅粗口咧，任入我估入咗咪噶啦，你就 知有冇出个咪？ 阿长毛，你埋啲咪得唔得？ 我 早晨， 我诶， 仲有大班， 早晨， 大班， 19:15呢个 DBC 啊，即系数码广播大声台，而家正在进行环球广播，可以即系继续讲多次啦。可以用大气电波啊，接收到我哋嘅信号，喺香港啊有覆盖嘅地方，咁亦都有一传媒即系爽报嗰个平台，现在正在咧啊现场直播 添啊，有系 包括视像啊，所以全世界嘅听众记得打个招呼啊，长波啊， 知道啦， 啊喺温哥华、喺美国、喺欧洲唔同嘅地方都睇紧你嘅，所以斯文啲啊，唔好学啊刘慧卿嗰啲态度， 咩事 啊？一阵先讲啦，呢样啊。另外咧，通过香港咧，所有 Now 嘅订户咧，都可以通过571至577台可以收睇到嘅。另外仲有 DBC 嘅网络平台啦，包括呢个智能电话嘅功能啦，即系仲有咧就系人民网，民网即系呢个人民网咧，阿萧若元嗰度咧， 仲有民间电台 吓，佢唔系讲人网先啦吓，佢哋系用拨出一条频道咧，系同步直播嘅大声台嘅，咁呢度多谢佢哋支持啦。咁另外仲有啲非法广播嘅，嗰啲非法广播咧就据阿牛青咧就会啊进行非法传播本台节目。咁但系我哋就好清楚啊 DBC 嘅立场，我哋嘅内容啊作为一个开放嘅平台， 一定系符合 任全世界、全世界任何嘅电台咧，或者电视台咧，或者网台咧，都可以转播嘅。琴日亦都有一个有一班咧，一直喺我哋开台以嚟，好支持我哋，将我哋所有内容摆咗去重温嘅重温组咧。佢哋琴日就将佢删晒佢所有内容。点解咧？佢话因为睇到报纸、听到收音机、睇到电视，话 DBC 被接管，佢哋担心咧，当日我俾佢嗰个授权咧系无效。会被人告侵权，所以佢哋匆匆咧将佢删咗。我喺度再重申一次，我仍然系 DBC 嘅台长。我授权所有呢啲人转播或者录播我哋嘅节目咧，系合法嘅。系我授权俾佢哋嘅。系完全冇法律责任嘅，因为系获得授权嘅。呢个 DBC 嘅精神，亦都系点样可以令到 DBC 咧无远弗届咧？能够广播到全世界任何角落，呢个方便所有听众，对 DBC 嚟讲咧系绝对有利嘅，呢个有利公司嘅立场嚟嘅。好啦，咁呢个讲完啦。咁我入嚟嘅原因咧，第一就欢迎阿长毛啦。 系你好， 早晨吓。 系你好。 本来我想入嚟同阿刘慧卿打个招呼嘅，咁但系刘慧卿走咗啦。我作为一个资深嘅传媒人啦吓，评论员啦，亦都呢个台长啦，亦都系。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啦， 我对刘慧卿即系话表现咧系有啲失望嘅。失望嘅原因咧，一个立法会议员咧，佢咁样忽就而去咧，系完全冇从政嘅人嘅风度。 嗯， 嗱呢样嘢系好坏嘅。其实呢样嘢嘅影响咧，对阿郑家富或者对 DBC 嘅影响咧，系细过对刘慧卿个人嘅影响嘅。呢、這、一个咧喺全世界啊，你教书教得多啦，咁样话。第一样嘢最唔好做咧就忽就而去。你最好咧就 标机一试过， 你可以你可以沉默，你可以用消极嘅态度对付，你可以沉默，你可以唔再出声表示抗议，等到系去到下一节咧，仲有嗰十分钟咪离场咯。你亦都可以作为一个立法会议员，你上到电台。我唔鍾意听到刘慧卿讲其中一句嘢呢，就係你哋呢啲咁嘅人咁样主持节目。嗱、你又唔係打电话入嚟、你喺直播室你有把口。刘慧卿做咗咁多届立法会议员从政咁多年。佢个口才啊，佢嘅辩论佢一啲都唔会输蚀俾阿郑小班。啊，佢唔需要，佢有个机会去反驳，点解佢放弃呢个机会。而忽就嚟而去咧，呢、這个俾人一个非常坏嘅印象，又系一个从政嘅人咧，佢今日失咗好多分。至于阿小班嘅表现咧，我又觉得冇问题。因为我哋点解经常都鼓励人参与电台直播咧？因为呢个唔系录播嘅节目嘛，你唔需要听阿小班讲完噶。如果俾我就阿小班，啊咁大家插嘴咯。啊，咁所以当然我亦都同情阿林毓华嘅，因为小班呢如果责怪林毓华攞埋我名出嚟点啦。其实林毓华好辛苦呢因为林毓华系呢个六君子嚟㗎嘛。佢系呢个移播其中一个发起人。 我发哥都系。 咪 我都讲一对唔住。 亦都要讲啦，喺呢个组织里面呢每一个人嘅牙齿印系好多嘅。除咗林毓华、麦润秀同啊呢、這个李锦鸿之外呢是比较即係四方八面嘅人呢都有啲关系。咁林毓华用咗佢嘅个人关系嘅邀请阿刘慧卿上嚟呢，佢係感到尴尬嘅。咁所以佢就帮阿刘慧卿呢，你就唔好怪责佢。 冇我都同阿林伯，其实我头先都同咗阿刘慧卿。 因为佢比较尴尬，因为林毓华嘅嗰个身份比较尴尬，因为佢请佢上嚟嘅。但一样嘢呢，我一路喺写字楼咧，其实我挺紧个接管人嚟，我想知道接管乜嘢。Okay. 我想话俾我听，嗱，郑生，我咧就得到高等法院嘅颁布禁制令，唔系啦，呢个接管令。 系， 而家我咧就接管 DBC， 可能佢话阿郑生而家请你离开呢个办公室。 系， 我唔知啊，我而家挺紧。 原来刘慧卿一早知道，所以佢走先， 唔系 接管咗， 可能 系咪咁？诶， 亦都可能会停播嘅。 系 啊，咁所以我又入嚟啦，就交代咗呢样嘢先啦。但最重要一样嘢，我好感慨咧。我觉得刘慧卿一个咁资深嘅从政嘅人，亦都做咗传媒咁多年，佢系记者出身。佢点解第一佢选择嚟呢度呢个节目嘅时候，佢当然亦都知道佢同阿郑家富、同阿郑经翰呢啲人有牙齿印啦。啊，最近因为我写咗一篇文章分析个选举嘅形势，而得罪咗佢哋去杯葛 DBC 噶嘛。咁啊，今日上嚟你唔知啊，去杯葛 DBC 嘅。佢今日嚟咧，系因为俾面林毓华。 阿长毛，你可以插嘴。仲有咧，你唔系听众嚟嘅。 仲有一样嘢咧，碍于形势，因为佢知道 DBC 唔系一个孤岛嚟。佢知道 DBC 虽然受到一啲佢哋啲政党、社团同埋传媒。同埋意见领袖嘅杯葛冷待，佢哋以初初咧就以为我哋势孤力弱，但系佢估唔到我哋系有一大班听众嘅支持，我哋有我哋自己嘅群众嘅支持，所以佢哋碍于形势，因为啲选民，我哋啲听众不停写信俾民主党，不停写信俾唔同嘅政党、唔同嘅立法会议员，要求你介入 DBC 事件。佢系碍于形势，亦都因为林毓华嘅情面走嚟呢度啦。所谓， 但系形势，佢嗰个书面提问咧，系喺我哋打电话俾佢之前嘅。 咁啊，嗱，呢个唔系，但系呢个你唔需要公道嘅。林毓华正话边个？我同阿小班成日话你咧，你唔需要，因为其实你唔 系 我又你又讲漏咗一样嘢嘛？点解我要接驳斥你咧？对唔住咧。你如果睇 Facebook， 你知道好多人已经写咗信俾你，嗌你出声啦、啊。我俾咗选咗你噶，咁佢系因为呢个原因啊。 冇问题 啊，我即系解释俾你，佢你就唔需要帮佢讲好话嘅、啊。但系我点解话感慨咧？ 我告诉你，很多人是拿个借口，很简单，今天李小班激怒了我刘慧卿，我是民主党的主席， 代主席， 你们这样的人代不代都是主席的啦，你们真的代不代啊，做了一日代主席就是主席啦，他们的人你就给了借口去咯，他们可以说因为小班这种作风 DBC, 有你讲没人讲，这些叫做言论自由吗，他就是讲了。 刚才 是讲了。他就讲了这句话，他就用这个借口，他就听日开始你们在广场搞个运动，他们就借意不出席咯。 无所谓啦。 不紧要。 少他一个不少。 司空节赖言。不单止他，包括其他团体。即是我们平时我费事即是保存忠厚啦，亦都唔需要点名，因为太多。我又惊得罪佢哋，一排名不分先后。因为佢可能攞住呢样嘢去中联办领功㗎嘛。啊，我哋唔撑 DBC 系公路嚟㗎嘛。嗱，有好多啲团体喺我哋搞运动嘅时候，我哋 DBC 当然企喺第一线去撑佢哋。但係今日佢对 DBC 听日嗰个咁嘅你哋开始搞嗰个群众运动呢，他们冷待呢，他们现在不停在找借口嘛。 近这一两年的群众运动都见不到民主党。 不是民主党，我现在讲其他组织的，不是只是民主党的。民主党并不孤独在这件事。DBC 才是孤独的，对不起。在个 政党来讲呢，当然我们得到人的支持啊，这是少数的，现在这是少数的。个问题就是说呢，这些人不停在找借口，包括话同大班的牙齿印呢。我唔妥你嘅大班，公开讲啊，你知啦，我唔妥你噶。咁跟住又有睇报纸，你啲股东争拗嚟嘅啫，你商业机构嚟嘅，啲利益关系，仲有你大班，你平时得罪人多，仲有大班，你好多利益关系嘅。 咁你截住你先，咁你当日同商台嗰啲纠纷都系商业机构里边嘅纠纷嚟嘅。 咁当 你都有合约嘅同佢。 咁当日小弟系十点前特首嘛，哦，做人要知道自己企喺边嘅。今时今日小弟系落难嘛。 哦， 即系呢个龙游浅水嘅糟蝦戲。 阿大班，你不如俾阿长毛整翻呢件啊！如果唔系咧，佢坐一半 嘅。唔紧要，你讲， 紧要啦， 因为老友嚟嘅。 我哋可能随时咧， 唔紧要啊！ 嗱，你要俾我 讲。我而家见证到你停播都，你都好有心， 歷史一時刻 我逐分分钟抗命噶，你考虑后边，我唔俾佢哋封噶。 你唔好嗱，即系咧，我即系要讲交代一下，听日、后日、大后日嗰，那个即系人民广场嗰个直播啦。 公民广场， 我哋叫人民广场。嗰班咁嘅软儒嘅人，佢哋点解唔叫人民广场咧？因为有佢嘅人民力量啊嘛。佢哋认为唔想同人民力量拉上关系嘛，点会叫公民广场，人民广场就人民广场 ,people 就人民，公民系 civil, 系两样嘢嚟嘅，我哋系 people,ok,、okay? 两样嘅 civic 同 people 系两样嘢嚟嘅，我哋系为人民服务嘅。 唔系人民同公民有 分别㗎，系有分别㗎。 公民要有资格啊嘛， 人民系 要居港七年先啦。 人民系大嘅。 公民你如果唔居港七年就去唔到啦。 我哋唔好讲嗰个法律定义，总之人民系大嘅 ,ok, 人民系最大。即系我哋喺人民广场嘅活动呢，而家所有团体呢系不停喺度搵緊借口。不停喺度搵緊借口呢，系去回避撑 DBC 㗎嘛。但是我哋唔系孤岛嚟噶嘛，我哋需要嘅就系群众嘅支持，就系、是、听众嘅支持。你唔听 DBC， 你根本就冇资格批评 DBC， 你根本就唔知道 DBC 喺度做紧乜嘢。但系咧，我哋系唔系孤独嘅？点解我成日都话唔道不孤咧？唔系郑英翰，系 DBC， 系咁自由民主、香港嘅价值观，呢个言论自由呢样嘢最重要啊嘛。我唔紧要，我嗰日都讲过，我无悔无恨恨嘅。今日有咁多市民支持我哋，我哋 DBC 就算无声无息，社会甚至乎当一个电台消失唔系咁重要。好似我嗰日咁讲，我埋藏咗个种子，个种子就系今日 DBC 死咗，无声无息。下一次打击另外一个传媒机构，话我香港市民，好似阿大叔咁讲， 我哋言论自由，甚至乎选择听收音机、选择资讯嘅自由被剥夺嘅时候，佢哋就会记得 BBC， 即系等于我同阿长毛当年，嗱、我哋同你对立嘅当年啊，阿郑家富你知领会事件啦、你都知道你喺个遮打公园，我都记得我哋有好多支持者，又系嗰啲我哋今日嘅， 我敌不过当时民主党嘅立场， 成班人围住你，好、你问你点解唔撑大班咧、你个无良啦、你叫小班咁，你都记得啦，当年吓、即系我今时今日。领会事件，大家都知道我系啱嘅， 系 阿长毛都知道我哋系啱嘅，但我对有啲人系好失望。嗱、正话好似刘伟兴咁讲，讲翻2005年曾荫权嘅政改方案，当时你哋民主派，即系包括我在内25个民主派，喺度不停喺度捉犹大，就话边六个人咧会出卖呢个民主派咧，我系其中一个被视为。有機會嘅人咧，其實當時咧、我覺得咧嗰、那個政改方案咧，如果大家顧全大局，為咗民主行前一步咧，係應該支持嘅、但係當年我當然冇支持啦，因為好簡單嘅啫，因為我係被叫為泛民主派嘛。 誒嗰時捆綁， 我一定要集體行動噶嘛。但係今日如果睇翻轉頭，因為民主黨支持咗呢個政改方案，你就可以睇到啦。呢、這個政改方案，如果我當時知道2005年民主黨会支持一个咁嘅方案咧，我当日就投支持。 哦，咁你 即系唔同方案嚟。 诶、这个就系我头先怒气嘅。 但系我话俾你，永远唔会得到清白。因为过咗之后咧，冇人会知道你啱噶嘛。 当年轻啫。 喂，新闻之后继续倾。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蔡敬文报道新闻。廉政公署落案起诉的前发展局局长麦齐光以及路政署助理署长曾景文，今日朝早先后到达东区裁判法院应讯，两人涉嫌在85至90年期间诈骗公务员租屋津贴一共超过70万元。麦齐光以及曾景文同被控一项串谋诈骗香港政府罪，麦齐光另外被控两项使用虚假文件意图欺骗罪。城市电讯主席王维基在一个电台节目批评政府审批免费电视牌照已经超过1000日，至今仍然未批出牌照，亦都没有交代拖延的理由，并不合理，认为免费电视节目亦是民生事项，希望政府尽快发牌。王维基表示，有会见过政界人士，所收到有关发出免费电视牌照讯息都是正面和确定，不理解为什么政府态度转变。英国政府向国会提交最新的香港半年报告书总结，一国两制运作良好，中英联合声明承诺的权利以及自由亦得到尊重。报告提及到香港三月选出的新任特首梁振英以及另一参选人唐英年住所涉嫌僭建的事件。报告亦有关注上届立法会议员用拉布方法阻止政府重组架构建议通过，以及本港新闻自由日益恶化的报道。据英国广播公司转述美国消息人士指，白宫下令进行的保安检讨显示，并没有明确证据证明中国电讯设备供应商华为为中国进行间谍活动。华为表示对结果并不感到意外。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上星期发表报告，要求阻止华为同中兴在美国进行并购，指有关公司并没有清楚交代同中国政府关系。共同社报道，继昨日日本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后，日本政府两名内阁成员国土交通相羽田雄一郎以及邮政改革担当相下地干郎今日会到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参拜。安倍晋三在2006至2007年出任首相期间，考虑到中韩对靖国神社的态度而无参拜，但多次表示感到遗憾。转睇下财经消息。港股在9:30开市之后，现时是报21,496点，升了80点。

做电台，你连听收音机都唔听嘅。喂，嗰啲公公婆婆打电话嚟，佢话俾大家听，佢哋点解需要 DBC？ 你啲人有冇听嘅啫？你哋啲人有冇听嘅？有冇听下我哋听众嘅声音啊？ 支持郑经汉、何国辉诉讼基金，唔系一个注册慈善基金，捐款用作支援郑经汉、何国辉诉讼费用。恒生银行户口号码28044194001，入数只可以传真去28452730，注明支持郑经汉、何国辉诉讼基金。 更不了的声音，公民广播政总抗命 DBC 二播云天最后一战，10月19号星期五下午5点政府总部集会，我哋 DBC 全体上下在政总公民广场等你嚟，到时见 DBC 现场直播，反对灭声，还声于民，争取 DBC 复播运动。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政府和立法会协作得好，得分的不仅是政府一方，反之失分的也都不仅是政府一方。 我现在不听我讲大话，你立即交代僭建。 如果行政长官要躲在我们议事规则后面，是不肯回答问题，他不肯向社会交代，这个应该受到立法会和社会的谴责。 吴克俭先生必须承担他的政治责任。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嘉宾立法会议员梁国雄。 今日嚟自信报其中一篇社论题目就是话 ,DBC 被接管转阵地二播公民广场，明日变身公民电台。香港数码广播电台 DBC 因为股东之间就注资问题争拗，早前已经正式停播。不过呢场写在墙上的政治打压未有打击到 DBC 主持以及一众员工，他们发起的二播行动在今个礼拜五更加移师去到政府总部的公民广场，要将事件发展到社运层面，让全香港知道本身的言论自由受到侵害。事到如今， DBC 现时只有得最后一着，就是将 DBC 事件推上社运的层次。今次社运的起点又再次投放落在公民广场上面。黎则奋就强调 DBC 事件并不是股东之间的争拗，是涉及市民是否享有公共广播服务的问题，政府的研发牌就要处理事件。他就说亚视都有股东争拗，如果停播的话，政府是不是可以不介入呢？奥运转播这件事，商务以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梁都有介入，他亦都有信心如果大批市民企出来表态的话，政府是会介入事件的。另外陈景辉亦都说在事件发展到社运是会有可能的，去到政府总部二播就不单止是电台自己的事，而是将市民拥有的公共广播权亦都连接起来，进一步给公众参与的。但是怎样令到公众明白 DBC 事件的严重性以及参与这场社运是最重要的一点呢？浸大新闻系助理教授杜耀明就认为 DBC 事件显示言语自由受到打压，这一点是需要令到公众明白到这个是另一场捍卫核心价值的事件，性质与反国教科学一样，都是涉及影响思想自由，而且前者更加是即时见效。杜耀明就认为在反国教科的运动上面，就反映出 DBC 出了很大的力度，直播广场的讨论，邀请相关同学以及关注组出席电台节目，就表现了作为传媒监察政府的能力了。而文章的撰稿人纪晓峰亦都是有问过科大的社会科学部副教授成明，他就认为 DBC 事件是有潜质发展去到社运，但是就要顾及两点的因素。 第一就是 DBC 是二播主持的一方面，是要有更加多的证据证明和股东黄楚标之间的争拗是政治问题，不是注资问题。第二就是传媒报道事件的力度和次数，如果不能说服公众，只是会被视为注资纠纷的啫。但以反国教的运动为例，成明就指出运动的成功是有几个因素的，一来就是团体促足证明国教科和港人的核心价值有关，第二就是学生以及家长的团体组织较好，是得到传媒的聚焦报道，而第三就是来自策略上面的得意，学民思潮以和平的方式去应对，特别是连日绝食的方式。他最后亦都总结就说，小朋友牺牲自己这种道德号召力是最大的。 九点四十三分， 早晨啊，林伯，今日咧，我哋直播室有两件即系好创新嘅事，一件就系即系主持人同呢一个嘉宾讲讲下，嘉宾拂袖而去。第二咧就系、是、 未够惊啊，最激嗰次大伯赶呢个嘉宾出场， 咁呢、這个。第二咧就系、是、个嘉宾嚟到咧，45分钟啦，都系讲咗五句嘢啫，呢、這个叫长毛啦，因为头先大伯喺度，咁我哋会尽量俾45分钟以下嘅俾你讲，因为我哋就嚟俾人接管啊。阿长毛，你点睇我哋 DBC 被接管同埋我哋啊最后呢几日嘅二播咁咧？ 唔系，我觉得其实你话 DBC 系咪一间商业机构？当然系啦。咁、但系大家忽略咗就系话香港嘅广播牌啊，无论系咪数码广播咧，其实好难得嘅，因为你民间电台抗争咗咁耐咧，其实最后尾个法官讲嘅就系话咧，其实你可能是一个社区电台啫，咁如果是俾牌都俾个社区电台牌你啫，以你咁嘅经营手法，以你咁嘅财力物力俾个牌你，你咪除咗做社区电台，因为你要起站啊嗰啲咁嘅嘢啊嘛。嗱，从呢个角度去讲，呢、這个牌来之不易。咁如果有啲股东系一齐去攞咗牌，咁又即系开会正式通过咗，话会有个计划系注资，令到佢向呢个港管局嘅承诺系可以兑现，然后去运行呢个牌嚟，去令到香港人多啲发表意见嘅渠道，同埋多啲知情权嘅话咧， 公众服务嚟 嘅，呢个系公众服务嚟噶嘛？咁如果佢唔履行嘅时候咧，就算唔系刑事责任，即系话佢唔系发假誓，都系一个不道德嘅行为，因为你唔系你牙咗个，喂，点解唔俾我啫？话譬如好简单，我一定做唔到啦。我举个例，喺香港有一个人叫做 A 先生，佢又想做一样嘢，已经俾你牙咗噶啦噃。咁啦，咁佢又要同你讲，喂，不如你系咪做先？唔做俾我做，你都系一个商业行为。但系呢个问题就系话，如果大家咁样去睇，话纯粹商业行为就完全系错嘅，因为呢一个系一个公共服务，亦都系一个非常之珍贵嘅资源，系要经过政府用公权力去批核，认同你个计划。因为我上过去，咁啊，我民间我代表上过，佢话梁生啊，你系要俾晒个 plan 我嘅，你有冇能力做先？嗱，咁如果今日大班喺度讲就系话，喂，我原本有个计划嘅，咁已经讲好咗㗎啦，大家系通过一个程序，经过董事会系话即系定期或者要注资，咁佢唔预期，即系预期，咁即系喂，你有边个啱定边个唔啱啊？咁黄楚标讲嘅最好笑嘅，嗱，黄楚标呢个人呢真系非常之狡猾，佢话阿大班话俾佢听会赚2亿一年，有冇咁嘅嘢我唔知道，应该就冇，因为大班冇咁黐线，因为点会包生仔啫，系咪先？包生仔好大件事噶嘛，生女咁点先？第二，你黄楚标系个生意人啊嘛，你一系个董事局嘅嘢就真啦。就算大班话赚10亿，如果你喺个董事嗰度话要注资，其实有几多钱喺度？ 已缺咗好少钱。 有系咯，有乜理由你成个股本？Let's say 是少过5亿，有咪赚到10亿先？你印银纸咩哥？所以呢个黄楚标咧讲大话嘅机会咧系大到加零一。 我肯定佢百分之四百讲大话。如果佢唔信嘅，走过嚟，我而家喺呢个节目咧，系唔喺立法会做嘅，有权告我嘅。 即系长毛系加速我哋呢个咪被接管嘅时间。 唔系呢个，唔系呢个，唔系第二咧，我就觉得，如果嗱，你黄楚标到今日都唔敢正面回应阿大班讲，就系话到底你有冇讲过中联办话？咁好， 嗯， 喂，人家公开指责你，你又唔出声，咁你算点先？ 唔系呢样咧，阿长毛就必定会系嚟紧嘅，即系啊诉讼里边咧，呢、這个必定系焦点嚟噶啦。咁咧就即系我好快咧，即系听众要我哋即系提到嗰个诉讼基金啊，长 系 嗱，我哋七日咧。诉讼基金咧，直至到琴日嘅三点钟咧，我哋已经去到227,435蚊。 哇！羡慕死人。 七日里边咧系有220几万，咁、即系其实咧，即系每日都有30多万。 系系 个平均嘅数，但系我哋嘅目标咧，长毛系1000万。 长毛唔好羡慕啊，筹咗1000万都未必够啊。 吓、咁所以咧，我哋继续20044194000001呢一个恒生户口咧，希望大家继续。有钱出钱，而李卓人同朱耀明牧师咧，两位系已经应承咗我哋作为一个信托嘅托管人，嗯、日后呢度一分一毫都要靠呢两位睇过晒所有支出合理啦、真系做诉讼啦，先至系会支出。而家咧，我哋系同佢处理紧啲法律嘅问题。 即系净系做诉讼嘅基金， 系啦。 哦，咁啊，如果你话撑 DBC 啊，呢个最好嘅撑嘅方法啦， 系 即系。其他嘢都仲系话未，即系个功效冇咁大，因为 你会将你嘅人工十一奉献嘛，好似基督教嗰度。 冇问题，但系我点 得 啦？我点 我四廿九万冇？ 我点解话羡慕？ 讲完晒先。 我点解话羡慕你哋？因为我自己而家争条数，净系法庭都争成几廿万，我筹都筹唔到。我筹上次筹咗30万，因为直立法会又话未必收我讼费啊，法官又未必。 你唔使咁快、啊，叫你十一奉献，你 系 讲 啲。唔紧要，但另外一个问题，我想讲翻阿兴姐嗰个问题啦。 系， 正话大班临行出呢度之前咧，行出呢个门口之前咧，就讲系啦，佢就话咧嗰、那个政改方案，但系佢忘记咗大班当时刘慧卿系。前线嘅主席 系 前线， 而家讲紧 2005年 2005 前线嘅成立系咩咧？就系、是、骑住民主党上面咧，系咁揼佢嘅，即系话民主党唔够彻底啊，唔够激嗱。咁所以其实阿刘慧卿讲呢番说话嘅时候咧，真系好似嗰个百年孤寂嘅魔幻手法嚟嘅。嗱、如果佢系2005年系前线个主席嘅时候，佢好激啊嘛。佢嗰阵时嘅立场系咩咧？我话俾你听，叫做全民制宪，全民公决，即系话咧，你无论用边个行先，都得到相同嘅结果，就系话全民公决嚟去决定系咪全民制宪，或者全民制宪咗之后咧，一定要有全民公决。咁老实讲，净系揸呢个立场啊，喺呢个2010年啊，都略繁应啊。系咪咁？你此一时彼一时，咁你点可以用魔幻手法啫？就系、是、话，我系前线个主席，喺2005年嘅时候通过咗就好啦。你喂大佬啊，有生跛噶嘛哥？你当时讲乜嘢啊哥？ 系， 所以其实你冇得讲噶，即系等于佢当日讲话，2010年我记得我就坐喺佢斜对面啫嘛，佢拍台，喂。拍台喎、啊，哥， 咪头先我一样咯，系咪2011 拍咁啊？喂，睇下点，我系变咗啊！咁如果到时啱唔啱，咪睇呢个2012睇下点咯，咁样喂。咁你而家你 揭咗钟啦，系嘛？ 揭咗钟啦嘛。咁其实我自己都与人为善啦。当年啱唔啱算啦，2010。咁你终于争取到你要嘅嘢啦，就叫超级区议会啦，整咗两件啦，唔系否则佢得四件啦，系咪？嗱好啦，咁当年啱唔啱算啦？你喺新嘅形势，你觉得如果系将来你争取嘅嘢嗰个路线图系唔掂嘅，咁你会唔会就咁食即系即刻辞职？嗰阵时五个，如果一个搞掂佢咯，喂你呢啲你要答啊嘛？以前啱唔啱算啦？即系上即系我阿富仔都踢波嘅。 上一球波， 嗯， 你射失咗算啦，你喂仲有咁嘅机会，你系咪射先？你唔可以同我讲，喂。检咗上一个波先啦， 收 翻时间。 系啊， 你讲嘢啊， 要求证停一停啊。唉，检咗上次点解射唔入先？ 会睇点解唔入？喂，嘥时间。所以我咪话阿兴姐，你真系有个责任去答呢样嘢。尤其是佢系主席啊嘛。 嗯， 系咪？话好简单，你有冇个人意见咧？应该有啦。系咪啊？喂，你主席都有可以有个人意见噶嘛？系咪？ 网民话陈婉娴都有个人意见啦，何况你刘慧卿？我头先问你嘅时候，点解你仲话民主党要检讨咧？同埋咧，长毛你讲得啱，阿林伯，你记得我头先问佢，2016嗰个政改方案喺2014唔会攞上嚟，如果冇真正嘅普选，你哋会点？你可以讲话喂。如果真系冇，我叫何俊仁、陶谨申即刻辞职咯，系、 嗯、 咪？即刻嚟个公投一样嘅选举。 唔系啊，其实兴姐最标准嘅答法就系、是，如果佢哋唔公投，唔辞职公投，我辞职， 嗯， 辞嗰个主席嘅，诶，辞呢个党籍、 嗯。 喂，好似阿细班、阿郑家富都系咁样，咪行咗出嚟嘅啫嘛。 系。 喂，咁你经过咗咁耐，其实刘兴真系好笑嘅。2010年就带我哋 ,2012 睇下点咁嗱，老实讲喺呢个新界东嘅选区，喺佢老人家嘅领导底下，托佢副主席嘅鸿福，托佢呢一个挑战我哋话睇下点，即 係 周润发嗰句啦，睇下点咁。喂，最后尾你嗰几多票啊？如果加埋呢个新民主同盟，唔好计张超雄，张超雄都赞成五居公投，我哋唔计张超雄， 嗯， 我哋10万啦，佢加埋6万。无论点变都变唔到。喂，你求民意， 你又冇民意。 喂，求民意嚟为自己辩解，大番人就睇下点，即系等于一个细蚊仔一样啫嘛。喂，输咗波，下一场睇下点，下场我一定赢你啦。喂，输咗下一场， 仲有下一场， 仲有下一场。 喂，咁佢喂，唔通你话， 球季未完， 唔通你话喂，不如咁啊，我哋唔踢波啊。转打手球咯，我而家就转打手球啦。 嗱，我又再进一步想同你问一问你啦，了解一下，即系跟住落嚟呢几年立法会吓、啊，即系中联办嘅魔爪吓、啊，以及民主派里边咧有部分民主党同埋头先喺呢度忽就而去嘅刘慧卿，究竟我哋喺真正嘅民主嘅进程上边？哇！我啊觉得十分暗淡。 我觉得非常之清楚啦。会收紧嗰个议事规则。 系啊。 嗱，而家咧就喺度即系敲打紧，好似民主党呢一种咁嘅，即系中间嘅政党啦。而家民主党退咗中间，即系话 中间偏右啦。系 咪？即系而家话铺铺清啊嘛。好啦，好啦，嗱，收紧议事规则，赞唔赞成咧？ 嗯。 或者系话，喺一啲嘅议题上面，民主党点咧？佢真系唔知嘅喎，而家嗱呢个系一个最大嘅隐忧，因为点解咧？23条如果要做，一定要清除啲爪牙。如果再有咩话要赶某一个人走，咁你好简单嘅啫，去咗厕所翻唔到嚟，病咗咁就够票噶啦，因为而家系好。好所谓 marginal， 即係话不相上下咗。即係我哋保持三分一嗰个决定性嘅关键少数呢，即係话阻止佢做啲坏事呢，或者係踢某个人走呢，好容易。我都预咗再有真係唔够。因为点解呢？ 嗯， 人始终系咁。你闹得佢太犀利，真系一个唔觉意去厕所耐咗， 嗯， 或者啱啱话要去探个女啊，或者咩喂咁就搞掂。嗱，我自己嘅预测就 系， 未来嘅一年一定系收紧， 嗯， 即系收紧咗立法会成个议事程序， 嗯， 然后 即系拉布就冇可能再发生噶啦，呢个大家都预见噶啦。咁但系如果咁， 系咪咧？ 一定系， 一定系啊！佢修改啊嘛。嗱，我咁样呢个嗱呢个咧又系铺铺清啦。咁你民主党点先？ 嗯， 嗱，民主党又系顶住个鸡头嘅，佢有6票嘛。 嗯， 咁如果佢质过嗱，其实有一次咧，我都要讲翻我自己个人嘅事。我俾人哋谴责暴力， 嗯， 即系就系嗰个所谓冲击逮捕机制。嗱，喺未有事实根据嘅话，系民大商啊，即系民汇大公商报一封冚咁闹我之后咧，喺一个保安事务委员会嘅特别会议， 系 民主党同这个民建联互相支持对方的同意，即是一个原同意一个修订同意，都是闹暴力的。 嗯、 公民党呢，因为那是中秋节。公民党派咗吴凯仪喺度死撑，就话咧嗰个唔系粗鲁啫，事实未清楚之前唔可以谴责，最后尾大家携手，好似国共合作咁样勾住就谴责，就变咗个议案噶咯。嗱、其实我话俾大家听，我希望真系关心民主党嘅佢哋嘅拥趸咧，你一定要逼迫佢，就系话你唔能够再向前行啦。如果你同呢、这、一个由于2010年你同呢、这个中联入咗中联办同共产党曾经握过手 有约会啊 吓，系啦你喂，即系等于即系一件为两件为呢啲嘢小心嗱、我觉得民主党我自家问佢呢个问题，刘慧卿一定要答，就系、是、如果再有咁嘅机会23条。或者是富仔讲的 ,2016 不掂，你是不是即刻不做先。 这个将会是他们面对群众最，我相信真是今次真是最后一次了。我相信他支持民主党某部分选民仍然都觉得始终他们都是站在人民那边，有部分都觉得他都是同梁振英。你听头先刘慧卿琴日闹他都是这样闹啊。不过呢我哋係担心佢就得把口闹㗎嘛。咁所以呢今天呢长毛队提升盡量都唔去插你嘴啊，盡量俾你。 你插我多插我嘴少。 咁所以呢好多谢你今日上 嚟。唔緊要，开心我能够上到你DBC 即係用就撑下大班啦。因为我前一排又唔得，我走咗去蛇王去台湾，所以咁我今日晏昼都会去搵阿彪哥饮杯茶嘅，即系食个包嘅。 好啦，咁希望整个大包俾佢啦。 今晚我哋希望喺广场见到你啦。 好啦， 拜拜。好，拜拜。